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章，尤瓦尔·赫拉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它的题目呢叫工作。它的副标题说，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没有工作。当然这是对年轻人讲的。我们很难想象2050年的职场会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呢会觉得这个自动化呀、机器人呢可能会夺走数以十亿计的工作岗位，让很多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但是也有人呢说，你回顾历史，那些新的技术、新的科技，它在夺走很多工作的同时，它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工作。那么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那样歇斯底里的害怕新技术呢？尤尔赫拉利这里提到一个叫勒德歇斯底里，Luddite Hysteria， 它指的是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英国大概1812几年的样子，英国的工人呢开始砸烧机器，纺织机和蒸汽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机器夺走了他们的工作，这个可以说是历史上人类第一次是人和机器之间的战争。但是呢，尤尔赫拉利说，当时的那种恐惧的话，其实并没有发生，那噩梦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在每消灭一个工作岗位的时候，它又创造了另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总的来说呢，工作岗位变得越来越多，而且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越来越提高了。但是尤尔赫拉利认为，这一次的改变可能真的不同，因为机器有了学习能力之后，可能真的会颠覆我们认知的整个世界。他认为人类主要就是有两种能力，一种是体力上的能力比如说我可以搬一块砖我可以锄一块地这是体力上的能力。还有一种呢是认知上的能力，就是说我可以认知这个世界，我可以总结出更多规律我可以制造出很多工具来让我的这个生产效率提高。这两个能力，体力上的能力和认知上的能力，我们以前发明的所有的机器工具主要都是提升我们的这个体力上的能力。在认知能力精神活动方面，我们和机器相比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所以我们制造一些工具，制造一些复杂的机器，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就创造了一些服务性的岗位，比如说这个机器的维护机器的设计机器的提升对吧？所以我们拥有哪些能力呢？我们拥有学习的能力，我们有分析的能力我们有交流，人和人之间交流，交换一个概念，相互激发新的思想很重要的一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有相互理解对方情绪的能力所谓同情，对吧？这些机器是没有的。但是现在问题变了，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 AI 可能在模仿甚至会超越我们在精神上的活动，我们的认知上的活动。我们除了体力能力和认知能力以外，我们应该就没有其他能力了，就这两块，对吧？那么体力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已经被可以被机器给取代了，但是我们还保留了认知方面的优势。如果 AI 再取代认知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还留下什么呢？这就要对 AI 进行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AI 的话，它不仅仅是说，计算机的速度越来越快，它实际上呢是和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紧密相关的。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越来越深入的去理解我们人类本身， 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欲望啊，我们的选择呀、啊，我们的沟通方式啊，所有这些东西都被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所研究。那么它的研究结果就能够解释人类的很多行为、情绪这些东西。那么这些研究的结果呢，就可以被计算机用来分析人类的行为啊，预测人类的决定啊，甚至是替代人类做决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呢，像神经科学、行为科学啊、行为经济学，使这个科学家呢可以更深入的理解人类，理解人类是如何做决定的。我们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自由意志，那是比较形而上的讲法。但是实事求是，从科学角度来讲呢，你做一个决定，无非就是你的几十亿个神经元啊、神经元就是单个的神经细胞，它们互相之间交流，互相之间去计算出一个可能性，然后取那个大概最大的那个可能性来给告诉你的大脑 OK， 我选这个，这就是人类做决定的一个方式。所谓人类的直觉，其实在科学上它就是一个形态的认知，pattern recognition， 模型认知，pattern recognition。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在学习过程中建立各种各样的模型，把事情简单化，然后呢你遇到具体情况的时候，你就往这个模型里去套，然后给自己一个解释，来解释现在的具体情况。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在和你说话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眼睛又不敢看你啊，到处乱瞟，然后肢体又不断的动啊，显得很紧张的样子，你就会想这个情况你以前学习过，对吧？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碰到过，你的大脑就建了一个模型，这种呢你就说这个人很可能是在撒谎 ，OK？ 那么或者什么事情瞒着你啊？那么你再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你的大脑迅速的通过这个模型告诉你，你眼前具体的这个人可能就是在撒谎，或者是在瞒你什么事儿，有什么心虚的事儿，这就是一个模型认知啊。我们可以具体到一些工种，比如说一个司机啊，或者一个银行家，或者是一个有经验的律师，他们的这些经验，他们去处理问题的那种熟练的程度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他脑子里有更多的模型，更多的认知结构。但是呢，这些生物生化算法，就是大脑的那个算法，尤尔赫拉利把它叫做是生化的生物化学的这个算法，并不完美，因为我们从这个动物进化到人的话，时间并不长，所以我们还保留了很多原始的那种直觉的或者说是模型认知的结构。那么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呢，有些时候不适用，所以再有经验的人，他也有可能做出是有偏见的错误的认知。既然如此，这些模式化的模型化的认知，它的那个模型是可以被建模的，是可以被数字化的，那么 AI 就可以替代人的很多直觉。比如说一个律师在和客户谈判的时候，他可能根据这个客户的语调啊、语速啊、肢体动作啊、眼神啊去判断，哎，我是不是可以再提更多的条件啊，对方是不是已经到了底线啊，等等这样的似乎非常人类直觉的那种活动， AI 也可以做，它只要有足够的那些传感器能够感觉到对方的甚至是体温，对吧？眼神是怎么动的，肢体是怎么动的，它有一个强大的数据库在背后支持，再加上它有这个数字建模，加上大数据的分析和学习，那么一个 AI 它能够得出的结论可能比人类的直觉还要准。我们前面讲了，人类的直觉无非就是生化上的一种算法嘛，对吧？那么计算机呢， 它无非就是机器的一种算法，没有本质区别。由于计算机更加灵活，更加它能处理的数据量更大，而且没有那种来自远古的那种影响，没有偏见，那么它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包括对人的直觉的这种学习，可能最终都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哪怕我们觉得一些必须是人类来做的工作，比如说互相交流、互相安慰啊，我能感觉到你的那个温情，那个话语里的那种鼓舞的精神啊，这些以后计算机都能做。比如说一个精神病学家啊，能够给你谈心思的啊，那听起来一定是必须人类做吧？但是如果 AI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理解人类的情绪，因为你情绪无非就是那些数据嘛，对吧？那些 pattern 嘛，那些模式嘛。那么 AI 甚至是连一个精神病学家都可以替代。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AI 还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呢？我们前面讲了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我们大多数的体力方面的能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呢，我们还有包括精神上的认知方面的能力，机器暂时还没有办法完全替代。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前景，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景。 AI人工智能会替代我们的认知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能力。这还没有完， AI 不但能够替代，就像机器可以比人的体力上能力更强一样， AI 在认知上面可能比人会更强，会超出人的认知能力，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我们明天来讲。感谢Sunshine 女士的音频制作，我们明天见。